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。 东墙雨后朝西鼓，我床正靠墙之堵，坦腹多年学幼君，如今将作王一府。这是启功先生做的这么一首诗，这首诗叫什么呢？叫寄寓内地家15年矣，今夏多雨，乌壁玉匹，阴年28字。嚯，这首诗的诗名字怎么那么长啊？哎，这首诗啊，启功先生也没好给他起名字，就说呀，我有这么一个事儿，有这么一缘由，所以我写了这么28个字，27、28个字。可能不算一首诗吧，哎，所以他没给这首诗起名字。寄寓内地家15年矣，上回书我不跟您说了吗？启功先生啊，住的小舅子家，住到第15年的时候，他在小城下啊，这2间小南房坏了，因为夏天呢老下雨。可能这屋子年久失修，这墙啊都鼓起来了，要塌。他一看这墙要塌呀，阴年28个字，随手撵来吗？哎，他就是我随手写了这么28个字，不算诗。他说东墙雨后朝西鼓，南房嘛，他就是东西墙，东边这墙啊下完雨啊，他冲着西起了鼓了。那我这床啊靠东墙搁着，我这床呢，我床正靠墙之堵，哎，肚子那肚，这地方念堵，正好挨着鼓起来这大包，这墙要塌。底下这两句可乐说，坦腹多年学幼君，如今将作王一府。王幼君跟王一府啊，这是啊，两位古人，这是两个点。王幼君您都知道，就是王羲之。哎，这王羲之啊，睡觉的时候啊，坦腹就是光着膀子，说咱北京话呀，光膀子这个不太文明。这个他老丈人呢，上这个王家，王家是名门望族啊，哎，上王家来啊，选婿。这个王家的子弟呢，呵，全捯饬起来了，每个人呢都是正装，而且呢都预备好自己的文章让人家看，唯独这个王羲之啊，他没捋会儿，王羲之根本就不往心里去。这会儿呢，他正躺床上睡觉呢，光着个大吉宁啊，露着大肚子，哎，正睡呢。你瞧他这老丈人也是，谁都没瞧上，就瞧上他了。 那个王一甫呢，王一甫叫王衍。这王一甫啊，他怎么死的呢？就是让人把墙啊给推了，然后把他砸死的墙底下了。这个王一甫呢，死于危墙之下，所以启先生这儿啊说这么两句话，说坦腹多年，我睡觉时候就光着膀子，我就老露着肚子，我打算学这王右军，什么时候有人能上我们家串门，看上我也招我为婿，那才好呢。可是一回也没有过，我露肚子露这么多年也没人瞧上我，如今将做王一甫，我呀现在呀没学成王右军，我成王衍了，回这墙塌了再把我给拍在底下，跟这个王一甫一样死于危墙之下，你说这我多冤。哎，这就是启先生幽默的地方，就是下雨墙啊起鼓起大包，他也写这么28个字，从中呢还拉这么两个点，十分的有趣。他住在这个小丞相这儿呢，归这个扶绥靖房管所。扶绥靖房管所呀，有一个青年人叫崔琦。崔琦先生还不是外人，是我的老师。后来崔琦先生呢，被号称曲艺杂家。怎么叫曲艺杂家呢？就是也会弹弦，也会唱快板，也会说相声，尤其写作很多，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曲艺作品，最后当上了北京市曲家协会的副主席。那么这个崔琦先生是我们曲艺界的一位书法家，学谁呢？就学启功，写的那个字啊，可以说到了乱真的地步，大家伙都说崔老师的这个字啊像启老。那他什么时候学的呢？就是启功先生住在小丞相的时候，那会儿崔琦还很年轻，他就是扶绥靖房管所的这么一个工人，经常的呢上启先生家给修房去，就是启先生住那两间小南屋。您琢磨琢磨，东墙雨后都朝西鼓了，那还不修吗？有一回啊，崔琦先生上启功先生家去啊，修这么一个后窗户。哎，这个后窗户呢，掏完了之后不是露了一窟窿吗？启先生就跟崔先生说，说小崔啊，你看这后墙啊掏这么一窟窿，我觉着不安门窗，就让它这么亮着，我觉得也挺好，我觉得挺痛快。崔先生后来就回忆启老这句话，这也是一种豁达的胸襟呢。后来这个事情啊，他还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，尤其在写字方面，这个崔琦先生得启功的这个教诲最多了。因为他老上家去呀，还真给呀，崔先生说了不少怎么写字的方法。那么启先生好多的仪式呢，我也是听崔琦老师跟我说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启先生这首下雨诗，姑且我给他起名字啊，叫下雨墙起鼓诗啊，这叫什么名字？这是我起的啊。哎，我就给您说到这儿，咱们接说这段启功传。上回书咱们说到了，说到和亲王弘昼胆大妄为，竟然把造币局的钱给抢了，公然的就抢家去了。龙颜大怒，乾隆爷一瞧啊，这回不惩戒惩戒他是不行了，应该发了啊，不敢呐，太后宠着呀，怎么办呢？变通一下吧，跟大臣们商量啊，罚这个和亲王弘昼啊去守护陵寝。第二天呢，乾隆进后宫面见太后， 打算把这事啊通报给太后。哪知道啊，他来到宫里边一见太后啊，这太后啊根本就不理他。那乾隆得给太后请安，说了六车话，太后连个嗯啊都没有，是面沉如水，连头啊都不抬。他不理乾隆还好办，他不闲着，这老太后也够高的，干嘛呀？他拾着东西，他指挥这个太监跟宫女啊收拾他的衣服。哎，我说到这儿，各位听书的听众朋友们，您觉得老太后这个举动咱们是不是似曾相识啊？这女的一闹脾气她就收拾东西，收拾完东西之后她该说什么了？我走，我不跟这儿过了，不是回娘家就是离家出走。乾隆一看害怕了，哟妈，我的亲妈给老太太收拾东西这是要干嘛去？说了半天话啊，太后就不理他，他问老太后，老太后不理他，就收拾东西。哎呦，可把乾隆给吓坏了，着急呀，最后没辙了，开始跟宫女打听了，你说这皇上怎么当的，跟这个老太后身边的宫女啊问说，太后啊这是怎么了，她收拾东西要干嘛去？宫女说呀，啊万岁，您不是把和亲王给发了吗？啊，发了，您发的上哪儿啊？我发的守灵去啊。啊，对呀，您不是发的守灵去吗？太后啊不放心了，太后老佛爷说什么呢？说怕这个和亲王啊受不了，到那儿受不了这苦，那儿太冷清太寂寞，那么太后要收拾东西啊陪他一起去。啊，乾隆一听，嘿，这倒不错，我这哪是把和亲王给发了，我把太后给发了，这哪是和亲王守灵去，这是我妈守灵去了。哎呦，要了命了，得了得了，乾隆是暗自叫苦，没办法，收回成命。这个命不收不行啊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让人一听怎么着，这么大皇上把亲妈老太后给气跑了，这骂名啊挨不起。再有，我就怕他们娘俩穿红到一块儿去，这倒不错，俩人都不在我眼皮子底下啊，这个太后跟亲王借此机会勾结在一起，这我受不了。得嘞，老太太不发了，这红咒啊抢钱这事儿没事了。就这个太后还是不乐意，她也不跟乾隆过话。哎，虽然说红咒没发也没去，就这老太太还是每天嘟噜着脸蛋子，这个乾隆怎么哄啊也不行。乾隆一瞧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能让老太太高兴呢？得嘞，还得找宫女儿啊，老太太身边的宫女儿也好传话。我跟您打听打听，这老太太都喜欢什么呀？这宫女就说呀，我们倒是听啊老太后说过，老太后啊没见过金山银山是什么样。得，乾隆一听啊，老太太没见过金山银山，我给老太太搬一座金山搬一座银山，让我妈开个心高兴高兴，我上哪儿搬金山银山去？可是乾隆巴巴的能找一个机会能够讨这个太后的欢心。哎，只要有题目就好办，有道是有题目的文章好做。得了，让户部啊 给我凑点金元宝银元宝。您可听明白了啊，这个户部的钱呢，那是国家的钱，那是国库里的钱，皇上要用户部的钱也得记，而且还得还。说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不都是皇上的吗？不行，您呢，皇上也不能随便动国家的钱。那么乾隆呢就跟户部说了，说你们呀，给我凑啊金元宝银元宝多来。这金元宝银元宝堆成金山银山，您可听明白了啊，也不是说平地起堆，那得用多少，底下都是桌子，在这个桌子上面堆，但这也就不简单了。哎，富豪不过帝王家，错非是乾隆爷，换谁也办不到啊。咱们简单说吧，金山银山给堆起来了，假装啊，哎，不是诚心准备的，让太后呢偶然之间看见这金山银山，这么安排的。那太后呢遛弯的时候，哎，转过一假山来一瞧，哟，金山银山，呵，太后高兴了，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老太太这么一乐，那说太后是怎么乐的吗？我琢磨当时太后就这么乐的，乐得有点合不上嘴了。我说这段书的时候啊，恐怕您各位又有点联想了，这不就是烽火戏诸侯吗？想当初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，烽火戏诸侯啊，至此亡国呀。这乾隆爷也干过这样的荒唐事，这就是烽火戏诸侯的翻版呢。那么太后不是乐了吗？太后一乐，乾隆也就乐了，自己这回啊，这个伎俩得逞了，由户部借钱借来金元宝银元宝，堆成了银山银山，哄的太后高兴了，这不就行了吗？没想到太后乐完了，紧跟着底下说这句话可太吓人了。太后用手一指面前的金山银山，跟乾隆可就说了，把这些呀都赏给和亲王吧。啊，什么？您说全都赏给和亲王，因为这个和亲王啊太穷了。你琢磨琢磨呀，皇上，他但分要是有钱，何必劫保全局的钱呢？哎呦，乾隆一听，这都哪儿的事啊？我的亲妈老太后啊，这钱不是我的呀，这是我从户部啊临时借的，然后堆得了金山银山呢，让您老啊看着玩的，那我不管。老太太把脸往下一沉，又不乐意了，给也得给啊，不给也得给。最后让这老太后闹得怎么样啊？您都想不到，乾隆爷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最后就把金山银山全部的赏给了和亲王。太后就是这样的包庇纵容红豆。明明这个和亲王啊比别的王爷都有钱，富于他王，但是呢在乾隆面前老太后替他哭穷，那么乾隆呢还就得顺从啊，是虚与周旋，但是他心里头对这个洪昼的怨恨那是不言而喻啊，而且他们俩这关系就是越来越僵。一直到乾隆30年 这个和亲王弘昼死，这才算平静下来。启功先生说呀，说这个和亲王公书，就是他啊，写字写得很好，哎，工于书法，有集古籍传世。和亲王啊，写过这个集古籍。那么在乾隆年间有一个人物咱们不得不提，我一说呀恐怕大伙儿知道了，就是和珅呐。嘿嘿，这个和珅在乾隆身边那可是一个重要的人物，而且这个人这个计谋权术啊，可以说是智算过人呐。在长期的宦海生涯当中，他的这个权力呀是越来越大。那么为了笼络这个和珅，乾隆呢把自己的闺女就是和孝公主赐婚给啊和珅的儿子，这您都知道封神殷德。但是呢您可听明白了，乾隆的女儿嫁给和珅的儿子，他应该管和珅叫什么呀？应该不是叫公公吗？对吧？不叫。乾隆啊，让这个和孝公主啊，管这个和珅呢，叫丈人，老丈人。应该呢，封神殷德管乾隆叫老丈人，不仅公主管和珅叫老丈人。他干嘛这样叫呢？这样一叫啊，乾隆爷这边就变成了男方了，这个女儿就变成了女婿了，这样好像在这个气势上，在这个称呼上啊，就能占点便宜似的，这也是一种皇威。那么乾隆呢，在他执政过程当中呢，很早他就说过，说我当皇上啊，就当60年。啊，不管我到时候还有没有，如果没死的话我也不当了，就叫训政。然后呢把这个皇权呢交给太子。他干嘛就当60年呢？因为他的祖父啊康熙皇帝啊做了61年皇帝，乾隆说我不能超过我爷爷去，哎，我就是当60年。这个当皇帝最多的这个年头的这个事情得让给啊这桂冠呢，得让给我爷爷康熙。那么太子是谁呀？太子就是嘉庆啊。后来咱们也知道，确实乾隆60年的时候把这个政权呢就交给了嘉庆。您可听明白了，嘉庆啊那是乾隆的第15个儿子，怎么轮上他当皇上了呢？这当皇上您都知道啊，啊，1、2、3、4的往下排，那也轮不上第15个儿子呀。哎，这里边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深层的原因。那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嘉庆的生母，而且嘉庆的母亲呢还不是旗人，是汉人。到底嘉庆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 听众朋友，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